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故事说完，同事们都笑了，只除了 Roger。 我这才想起来，当时他正效力于另一家竞争公司，我把他给打败了。散会之后， Roger 果然又凑了过来。嘿，我可一直因为 Tom Blandon 这件事而对你耿耿于怀呢，不过你赢得确实很漂亮。嘿，得了吧 Roger， 你明知道我很少能真正赢过你。这种爱恨交织的小戏码十分常见，在这种竞争性行业里，同事往往会像兄弟姐妹一样，时而相互厌烦，时而亲密无间。罗姐揽住我的肩膀抱了一下，不过也好，正是因为那次失利，我才下定决心专注于虚构文学领域。这一招真伤人，哎，太打击人了。罗姐知道我对故事十分着迷，实际上文学编辑才是我真正的理想。然而当你在某个领域取得一定成绩，而且自身又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很难就这么贸然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罗姐注意到我偷偷瞄了废稿堆一眼，说道，是不是很迷人？他的气息拂过我的耳畔，带着一股清新的薄荷味，然而距离爱得太近，实在让人不舒服。的确很迷人。那你可千万别打废稿堆的主意，那是老头子的得意之作。罗姐就这样留下一句简短的警告之后便离开了。我原本打算在会议室等一等，找个空档向老板表达我的激动之情，可老板跟霍利斯一直在桌子那头讨论着什么，我只好收拾东西朝门口走去。就在我抵达门边的那一刻，乔治·维达突然大声说，北卡罗莱纳州。我瞬间停住脚步，转过身去。乔治·维达停下手头上的工作，注视着我，但霍利斯仍在继续翻看资料，似乎因为被迫中断而有些不高兴。George Vida 伸出手，一根粗短而布满皱纹的手指弯过来，指向我这边。我听着像是那地方的口音。George 在自己脸颊的轮廓处敲了几下。我的耳朵很灵的，总能听出别人说话的口音。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克莱姆森大学毕业的，我好像在什么文件上看到过，要么就是霍利斯之前跟我提过。此时霍利斯冷淡地答道，应该是在哪份文件上看过吧。老板微笑着看着我，他脸颊圆圆的，这副神情让我想起了教父里的维托科里昂。你们俩都是北卡罗莱纳州出身，应该找时间好好聚一聚，没什么东西比故乡情谊更加珍贵了啊。老板面含笑容重新埋头工作，没注意到不论是 Hollis 还是我都没有接下他关于故乡的话头。不知为什么，我隐约觉得短时间内我们应该是不会坐在一起轻松惬意的喝茶聊天的。我初到纽约时，既要上研究生课程，又要在报社兼职编辑助理，而且自己连住处也没有。 可我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便爱上了这座城市清晨时分的模样。这个时刻的纽约，仿佛拥有某种特殊的魔力。彻夜狂欢的人们渐渐收敛锋芒，街道慢慢苏醒过来，开始迎接新的一天。临街店铺陆续开门营业，早餐车在道路两旁排列开来，还有私募学校车摆着满满的新鲜水果、酸奶和蛋白粉。 Jamie 和我一起走下地铁，走出地下通道，走到往常那家贝果店买早餐，期间不时狐疑地看上我一眼。你今天看起来特别开心。他往店外走去，说完这话吸了一口手中的蛋白质思慕雪。他每天都会喝到刚好四分之一的位置，然后就扔进垃圾桶，严格遵循他的热量摄入计划。作为高端杂志的时尚编辑，他必须保持完美的身形。他今天穿一条长及大腿中部的裙子，搭时尚长靴，配伞形外套，完美演绎了纽约秋季的时尚搭配，兼具了奥黛丽·赫本与巴黎时装模特的别样气质。 抱歉。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这么想。截至今天，除了手机在开会途中响起那一个差错，我在威达出版社的第一周进展得超乎寻常的顺利。我像着了魔一样，争分夺秒地读着和下周一例会相关的资料。我已经把这边的联系方式发给了几个相熟的作家经纪人，他们常会给我介绍一些很好的选题，并且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在我们这行，George Weda本人或许是个谜一样的存在，甚至被有些人看作是个老古董。但Weda出版社一直以别具一格的选书品味而享有盛名，他们总能找到某个被别的公司忽视的选题，将其打造成名声大噪的热点。对于我的转职，熟识的合作伙伴都表示相当期待。好啦，麻烦你收敛一点行吗？我快要被你搞得怀疑人生了。只有真正的好朋友才能如此坦诚，而且还不让你感到冒犯。 Jamie 和我从纽约大学时期开始就一直非常亲密。我很清楚Jamie 任职的公司正面临着四分五裂的状况，电子出版业兴起，时尚博客不断掀起热潮，杂志社的发展前景已经被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对不起啦，我会适当表现得悲惨一点的，但是今天可是星期五呀。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说星期五的五字时语调拉得有些长，带出了一丝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口音。我还以为经过这么多年，自己早已成功将其摆脱。自从 George Weda 的惊人发言过后，我便时常这样审视自己的口音。令我尤其困扰的是， George 竟然那么快就发觉了。那么这些年来是否还有别人也早已发现，只不过从来没告诉过我呢？我当然可以问问 Jamie 的看法，可那样一来就势必要揭开我自成年以来就一直致力回避的东西，那段我早已决心彻底尘封的过去。远走他乡最大的好处在于你可以抛弃自己的过去，改写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假装他们从来不曾发生。我们走到杰米工作的大楼前停下。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Jamie 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剩下那一大杯思慕雪扔进垃圾桶。我说的是真的 Jen， 我真想早点看到你推出一本大卖特卖的畅销书。等他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的时候，我要买下100份当天的报纸，然后全送到你那个阴险狡诈的前上司面前，另外再加上100本书。我永远不会原谅他竟然在说服汤姆·布兰登和你们签约这件事上抢走了你一大半的功劳。我抱住 Jamie， 手里还抓着我的那杯思慕雪，并打算将它喝得一点也不剩。早年的经历让我学会了绝不能够浪费食物。哎呀 Jamie， 你可真够简单粗暴的，不过我喜欢，今天也设法让自己过得开心点吧宝贝儿。哎，我尽力而为吧。哎，对了 Jen， 周末要不要一起去看个演出啊？ 啊，我还有一大堆提案和稿件没有看完呢。 你绝对想象不到那地方到现在还堆着这么多的纸质文档。主要是维达觉得电子文档太没有实感了，这种工作方式简直有些原始。不过感觉倒并不太坏。我办公桌上有个订书机，简直像是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沿用至今的老古董。哦对了，我还有个3孔的打孔机。哼，想想看，自从高中英语课之后，我好像就再没碰过那东西了。 Jimmy 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 哎，好了 Jen， 够了够了啊，这下我都要嫉妒你了。等你工作走上正轨以后，一定得想办法带我溜进去，瞻仰一下那个传说中的废稿堆。听说那堆东西是维达在地下室发现的，并让人搬到公司会议室去的，真是这样吗？ 反正罗志是这么告诉我的，而且应该是 George 维达，得这样连名带姓的称呼他才对。如果哪天你真去了公司，可千万别叫他维达。 Jamie 背对大楼，后退着走上楼梯，撅起嘴对我说，如果我是你啊 Jen， 我会尽量和 Roger 保持距离，他一直对你有点意思，你知道的吧。 Roger 对每个不超过50岁的女人都有意思吧。 我和 Jamie 相视而笑，是那种同在大城市生活又同处于情感空白期的单身女性之间的某种默契。不过最近 Jamie 突然对单身变得敏感起来，或许是因为刚刚迈入30岁大关，或许是杂志上铺天盖地的婚礼时尚，亦或许是他姐姐前段时间订婚这个事实。无论是什么原因，最近 Jamie 突然对这个问题正视起来。不过等到 Jamie 真正举办婚礼那天，场面一定会特别美好。婚礼将由女方家庭一力承担，现场会布置得十分奢华，各路亲朋好友也将欣然前来。然而这种事情于我而言就如同是天方夜谭一般，几乎没有半点可能。一旦你心里明白某件事情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将其抛开，不让自己产生任何的奢望。快乐的秘诀就在于热爱你当前所拥有的一切。而且秋天的纽约实在美得让人难以抗拒，尤其是你还坐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我满心雀跃，几乎是飘着来到了维达出版社。每天早晨当我刷过门禁卡，穿过大门，绕过前台，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时，内心都会油然而生这种幸福感。我穿过休息区， 沿着大理石走廊一路往前，经过一排排办公室门，墙上装饰着那些曾经掀起业界热潮，随后又迅速被无良奸商抄袭的畅销书封面。我转过弯，轻声哼着歌，大步向前，像滑雪运动员那样从光滑的瓷砖上滑过，以一个能放上视频网站的完美交叉舞步作为结束。这时候我会刚好走到客户服务区的格子间旁边，手中的思慕雪也基本要喝完了。 哎呀，地上还是湿的。 保洁员罗素推着拖把清洗桶从旁边一间办公室闪身出来。这些天我已经和罗素打过几次照面，他身高少说有6英尺半，瘦得像根路灯杆，对于我的早来他大概颇有微词，因为这样会打扰他每天早晨的例行清扫。他从60岁开始一直在这栋大楼工作，而且就住在地下室的房间里，所以说这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罗素的地盘。 抱歉。 我从刚脱好的区域退了回来，前口鞋在光亮的地板上留下了一小串脚印。 请相信我，我下次一定看清楚再走。 罗素把拖把从脏水桶里拎出来，吧嗒一声放在凝水架上。 没关系，我来拖。老板不喜欢清早就有脚印踏在地板上，这样干干净净的，就像是崭新的一天。 罗素拖着慢条斯理的南部口音和干净利落的动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刷刷刷三下就把地面弄干净。罗素是个难以捉摸的人，我至今还无法判断他是否喜欢这儿的工作，又是否喜欢我，还是说他早已经认命，只是麻木地将其视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罗素能够喜欢我，他看起来像是个有故事的人，而好故事总是能够令我着迷，这也是许多年前威尔达卡尔普抓到我在他果园偷吃之后开始留意我的原因。为了赔偿他的损失，我每周三都得到他家农场去帮忙。他从克莱姆森大学退休以后就搬到那里，开始专门从事写作工作。他很快就发现我能够领会一个好故事的真正魅力。有些时候，虚构的世界反而才是现实世界唯一的解脱。罗素眯起银灰色的眼睛，眉间的皱纹加深，他长得很吸引人，令人忍不住想要细细端详。暖棕色的皮肤，唯独双颊经过岁月打磨，颜色微浅，带着点儿不自然的光泽，宛如一尊深受其创造者爱怜的雕塑，在其充满爱怜的摩挲下呈现的面庞。 我看你还是赶快上班去吧。 罗素斜靠着拖把把手侧过身让我过去，他的视线掠过开放区域，一道乔治威达办公室所透出的半圆形柔和光圈里。无论我早出晚归到什么程度，乔治威达总是会在那里，在他办公室里忙着些什么。令人惊叹的是，威达出版社推出的每一本书，没有一本未曾先经过乔治威达的审阅，这让我多少有点担心，尤其是考虑到以后拿到新稿子，如果我选错策划方向， 怎么办？如果我品味不符合大老板的喜好，怎么办？此时，威尔达低哑的话音再次响起： 女人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如同橡皮筋儿一般弹在我身上，尖锐而严厉地斥责着我。 每当负面情绪令你感到退缩时，切记以下四个关键词：接受、拓展、迎接、战胜。接受生而有之的天性，拓展切实可行的愿景，迎接屡屡增强的挑战，战胜内心深处的不安。这是我一再向学生们强调的事情。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 过大年。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夏尔玛，一个80多岁的印度画家，某一日忽然狂性大发，一群携带武器的警察也命丧他的手下。李东峰，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某一日忽然精神失常，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差点自焚。奇怪的是，这些怪事都指向著名哲学大师荣格留下的红书，据说上面绘制的图案能让人发疯。得知红书的存在，王鹏翔也踏上了追寻之路，然而他却踏上了疯狂的深渊。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书，作者郑钧， 第16集，深山围捕。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影闪电般的飘了过来，人质惊喜的尖叫了一声：“ 教授！” 这个称呼将马立克吓了一跳啊，马上明白了来人是谁。原来印度女人忌讳叫出丈夫的名字，平时就起各种绰号来称呼，波尔帕德的妻子干脆拿他的职称当了绰号。波尔帕德出现了，此时的他甚为古怪呀，他赤裸上身，短裤也有几处破损，头发蓬乱，似乎多日没洗，还留起了大胡子。更奇怪的是，波尔帕德瞪着血红的眼睛，像一头愤怒的公牛。马立克不及细想，伸手去擒他的手腕，想把他摔倒在地，不料博尔帕德将到近前时，头部后缩，双肩上耸，直冲向他的胸口，来势就像一列火车。马立克知道不好，慌忙的倒退，双手变掌向前撑住，已经被那巨大的力量带过，狼狈不堪地踉跄了几步，差点摔倒在地。两个打手护住心切，抡着铁棍扑上来，博尔帕德抓住其中一个，把他当成沙包甩了出去，背上挨了另外打手一记铁棍，但他浑然不觉疼痛，转过身来硬生生地掐入了对方的喉咙。博尔帕德将第二个打手按倒在地，居然狠狠地咬了他一大口，打手的嚎叫声传遍了整个卡拉里，也让马利克肝胆俱丧。博尔帕德转过身，带血的口中吐着死亡的气息，这不是巫术，这就是个被魔鬼附体的人。此时马利克那一身武艺都不管用了，他一把拉过博尔帕德的妻子挡在了面前，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此举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不料这个大学教授似乎被愤怒烧坏了脑子， 径直地冲过来，想从他的怀里抢人。马利克从未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下意识地手起刀落，划开人质的喉咙，将喷着鲜血的身体推向了博尔帕德，转身逃走。身后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云霄，马利克完全顾不上回头看，没命地奔跑。对面拉吉亚带人转了一圈，没找到遇袭者，正带着打手返回这里。 他疯了，快杀了他，杀了他！ 拉吉亚等人并未意识到危险，发现博尔帕德便一拥而上。博尔帕德从地上捡起铁棍，车轮般的横扫起来，顿时就有两个打手飞了出去。拉吉亚知道不好，赶忙的打了个手势，一群打手分散开来，在拉吉亚的指挥下布开阵势，将博尔帕德团团的围住。他们不急于上前，跟随着博尔帕德前后左右迅速地移动着，始终把他圈在其中。这下没有受过任何武术训练的博尔帕德变得束手无策了。众打手准备消耗掉他的体力，再一拥而上将他拿下，而那个经过原型激发出来的体能也不会坚持太久。就在这个时候，一辆人体卡车呼啸着撞了过来，拉吉亚只觉得疾风掠过，身边的一个打手便惨叫着急飞了出去，包围圈顿时告破。第二个入侵者站到了圆圈的中央，猛地将博尔帕德推出去。 你去救人，剩下的人交给我。 来的是个东亚人，众打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东亚人抢过他手里的铁棍，上下飞舞，左拨右滑，展示着他们从未有过的娴熟技艺，同时又有着巨人般的神力。好在此人虽然神勇无比，却没有伤人的意图，只是想把他们都困在这里。结果从刚才一群人围攻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戏耍一群人。面对这一群小矮子，王鹏翔兴奋不已。 他们为什么这么矮小？他们的动作为什么这样的缓慢？这个院子为什么如此局促？对，对，就是这样。 那边博尔帕德朝卡拉里中心跑过去，正看到马利克驾驶一辆豪华的轿车从车库里驶出来。博尔帕德奔上去，侧着身子朝车下一撞，车子居然被撞得半边的轮子离开了地面。马利克把握不住，轿车直冲到了旁边的木板墙里。马利克慌忙地跳下车，朝着卡拉里中心跑去。他在一处墙壁上按了一下控制键，地面打开一个洞口。马利克连滚带爬地顺着扶梯跑进了地下室，一把拉过博尔帕德的女儿，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你别过来，别过来，要想清楚。 博尔帕德真的收住了脚步，然而马利克怀里的人质被囚禁多日，看到父亲冲过来大喜过望，尖叫着从马利克的掌握中冲出去半个身子。马利克条件反射地挥动了匕首，不远处王鹏翔还在与众打手周旋，为博尔帕德争取时间。突然从卡拉里中心传来一声野兽的嘶叫，吓得一众打手都停了下来。王鹏翔跳到一旁转身看去，只见博尔帕德满身的鲜血，手里拎着马利克的人头。 博尔帕德，你怎么杀人了？ 杀了他！ 众打手条件反射般地冲向了博尔帕德，拉吉亚却掉头就跑，无奈的一把利刃从后面追上来，从他的后背直穿到前胸。 不，教授，你过了界限！ 王鹏翔意识到事情已经失控了，他眼看着博尔帕德挥舞铁棍横扫着眼前的一切，惨叫声不断地响起来。 这就是心灵熔岩病发后的结果。是啊，当然就是这样的结果。原型积累于文明诞生之前，在那些岁月里， 血族复仇和采摘打猎一样，都是每个成年男子的义务。在没有钢铁和青铜的时代，古人就用木棍和石块面对面进行着效率低下的厮杀。原型至少其中很大部分就来自那个时代，人类花费几千年才把他们冻结在灵魂深处。现在他们真要把它释放出来，从每个健全正常的大脑里释放出这个魔鬼。 一扇大门正在王鹏翔的面前打开，既通向天堂也去往地狱，还要不要继续走进去呢？一个打手吓得晕头转向，逃到王鹏翔的跟前。他只有20岁，被吓得已经不知道往哪里跑。博尔帕德紧追不舍，铁棒砸向打手的后脑。不管王鹏翔如何选择，博尔帕德坚决地朝这扇门里面走了进去。 够了！ 王鹏翔运紧他刚刚掌握的内功，用手里的铁棍子割来，刀棍相交，空气中爆出了清脆的响声，两个人都向后方摔去。夜里得到报告的古布塔带人来到现场，被血腥的场景骇住，这完全是一场屠杀呀，和海岸区警察分局里发生的一样。12小时内又有3名重伤者在医院里不治身亡，所有这些死伤者都是卡拉里的学徒，他们受过系统的武术训练，最少的也有3年。至于袭击者，已经确定是宗教学者博尔帕德。现场找到了他妻子和一个女儿的尸体，博尔帕德的父母和另外一个女儿事后逃脱，马上报了警。当博尔帕德现身时，他们来不及和他说话，一家人脱险后也再没有看到博尔帕德。医院里清醒过来的伤者称，博尔帕德显然发了疯，这和他家人的描述相当一致。另外几个目击者声称，他们见到了一个长着中国面孔的人参与袭击，很少有中国人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所以他们对此人印象深刻。根据现场附近的痕迹，两个袭击者逃向了西高指山区。当地工业保安部队队长萨拉申卡也来到现场，看到那斑斑血迹叹为观止。 老兄，这不是人，这是武器，人形的武器，我要抓住他们，我要知道这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再次面对着阿杰丽娜，古布塔被他那焦灼的神情所感染，一得到王鹏翔的下落，阿杰丽娜马上飞到印度，第一时间走进了特里范德朗警察局。 阿杰丽娜小姐，王鹏翔和一个印度人消失在西高指山脉中，在这之前他们有可能杀害了10几个人，普通警察对付不了这样的凶徒，搜山的任务已经由当地特种部队接管。小姐，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王鹏翔现在的行为完全不正常，十分危险。 他们会不会伤害他？ 关键是他会不会伤害别人。 古布塔知道没见过那种血腥的现场，谁也无法想象能有人释放出如此暴力，于是便将现场照片通通的出示给阿杰丽娜，试图用残忍的冲击力打破她的幻想。阿杰丽娜看着这些残肢断体的照片，全部看完后又从头看一遍。 不，这不是他干的，我相信他不会。 小姐，从人质到打手，现场有好几个证人见到过王，我让他们识别过照片。 我不否认他到过那里，甚至不否认他和别人动过手，但我不相信他会杀人。 好吧，我如果是你就待在城里等消息，我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只知道那很可怕，为了自己的安全别去找他。 OK。 阿杰丽娜回到旅店一筹莫展，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中国男人忽然打来了电话。 说自己曾经与王鹏翔见过面，可以带他一起去搜索。阿吉丽娜惊喜万分，马上按地址找到孟买郊区一处高档的住宅群。原来自从20多年前离开华人娱乐圈，就以投资为业，20年下来他的资产遍布世界，以财富而论早就远超当年了。10年前相中孟买的地产业前景，在这里买了几套房子，如今房价已经超过每平方米2万美元。坐在挂满中国字画的厅堂里，喝着清香的台湾阿里高山茶，阿吉丽娜心情缓解了一些。王鹏翔都没听说过，阿吉丽娜更是完全不知道，但这个中年男人面相和善，给他留下了完全可以信任的感觉。花了一点时间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以及怎样遇到王鹏翔和李东峰，他受荣格后代委托走遍世界去寻找当年荣格在各国留下的黑书，也就是红书的原始素材。这些资料未以加工，很容易令人陷入歧途，挽救那些迷途羔羊成了他这些年的一件义务。就这样先后找到夏尔玛和李东峰的线索。 可惜啊，我没来得及阻止夏尔玛，也没有尽全力阻止李东峰。 他不是说王鹏翔，您觉得他不杀人吗？ 我相信他不会。我只是从常识上做推断，王鹏翔现在的精神状态可能不正常，但要制造那样大一起血案，还必须有强烈的仇恨。王鹏翔和马利克并没有深仇大恨，我估计他只是去帮另一个人的忙。现在我们要在印度警察之前把他找到，他们把他当成危险目标，按惯例当场击毙也是正常的。 我相信他不会伤害我，但是我们不带别人去。 不带，这里没有人知道要面对什么。 在印度周游多年，已经培养起自己的信息网，甚至能从警察系统的内部得到一些消息，帮助他知道西高纸山那边有什么异动。阿吉丽娜到访过警察局，他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但要说到进山搜寻，还得亲力亲为才行。他已经准备好了越野车、户外装备、卫星通讯设备，临行前还把一个小包裹放到了车上。这东西粗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小的手提箱，仔细一看却是块叠得很整齐的布，仿佛没打开的降落伞。抓住上面的一个环，迎风一抖，那块布呼啦啦地展开来，像面长方形的旗帜，面积足有几平方米，能把越野车盖在下面。手腕一晃又把它收了回来，几下子叠得方方正正，拿在手中。 这是印度生产的高科技面料，纤维直径只有11微米，比头发丝细10倍，但是强度超过所有天然面料。如果遇到王鹏翔，这是最好的非杀伤性武器。 相比之下，萨拉申卡的装备显得专业很多。他命人从库房里调出捕捉网、电击枪、橡胶手雷、激光致盲器、微波辐射枪、粘连液，靠这些非致命的武器，还有多年训练的特种兵。萨拉申卡坚信足可以捕捉到两个致命的人。100名特种部队队员携带着这些高科技装备，分成了数组，乘坐直升机进入阿奈穆迪峰一带，这是西高纸山脉的主峰。当地警察发现过类似博尔帕德或者王鹏翔外星的山间流浪者， 在密林中找到过新鲜人粪，周围居民点还丢失过食品、饮水和药物。特种部队将搜索范围确定在方圆几平方公里之间，这里有悬崖峭壁，也有大片平坦的竹林和树林，几架直升机在丛林顶上盘旋着，轰鸣声震耳欲聋。萨拉申卡要用它来惊动猎物，此外直升机还配有红外探测仪，可以监视下面大片林区。百来名特种部队队员从直升机上索降下去，消失在丛林之中。萨拉申卡坐在一架直升机上指挥着搜索任务，很快目标出现在红外探测仪的屏幕上。 第三小组，目标一人正在你们右边30米。 第三小组的几个队员马上停下了脚步，转向右方，一路跟踪下去。其他小组听到消息，也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密林里肉眼只能看到20米左右，特种部队仗着人多，散开队形搜索着。 他就在那里！ 一个队员眼尖，率先发现了人影。几个队员马上蹲下来，朝人影消失的地方发射震爆弹。这东西可以发出令人眩晕的巨响，但不致命。闪光和巨响过后，特种兵们迅速地包围上去。 他不动了，活捉过来！ 特种兵们冲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只见一个破衣蓝衫的人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特种兵放下心来，这种情形他们经常在发射震爆弹后看到，不管什么盖世英雄也抵不过这种高科技武器。不过他们要迅速把这个人绑起来，最快10几秒钟后他就会清醒。两个特种兵拿着尼龙绳一左一右围将上去，两人的手几乎是同时按住此人双臂，常年累月他们就接触这样的训练，配合动作准确无误。但这一次趴在地上的人突然弹了起来，仿佛身体下面有个巨大的弹簧，还在空中此人就转身仰面朝天，像巨石一样落下，把两名士兵压在身下。这个动作完全不是人体能完成的，见过各种阵仗的特种兵们都呆住了。第一个清醒过来的特种兵立刻端起电击枪朝他射击，抓捕对象顺势地从地上拎起一个人体，像抓沙袋那样轻松，横在身前挡住那一击。这群特种兵手里拿着往生枪、麻醉枪、催泪弹发射器，就是没有杀伤性武器。这个乱发长须、满身污垢、看不清面目的人吼叫着冲到他们中间，特种兵们一拥而上，将他围到了中间，准备用肉搏术将他撂倒。 第三组回答，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在做什么？ 没有回答。萨拉申卡从舱门口探出半个身子，焦急地望着下面。突然一道白烟从枝叶间升起，向直升机飞来，萨拉申卡下意识地缩回身子，白烟撞到了机舱上，爆开一股酸辣味钻到他的鼻子里。 催泪弹！ 萨拉申卡急忙让直升机拉起来，又有一颗催泪弹从下面飞上来，打到机身的底部。 天哪，逃犯有武器，散开！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过于颠倒，不想过去傻到感到不被需要煎熬，经过多少煎熬，说明不是寂寞推我到你的怀抱，总有点委屈，总有点牢骚，当年的我怎么受得了？哪里找这样真实却又温馨的烦恼？不够美好的刚刚好，就是要童话没有告诉过我的困扰，日子美满的无聊，爱情也失去心跳。跳蚤，婚纱里的跳蚤。